质量的好羊奶，我们承诺全部由纯羊奶提炼而成。此刻您赶上的是前所未有的返利活动，原先99一盒直供价的羊奶，您花690块钱今天能带走10盒，划到每盒才69块钱，一盒就便宜了30块，一套就便宜了整整300块钱。 是， 唯一的条件就是10盒起订20盒封顶，但是呢活动是随时取消的，请听到就立刻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关云长是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。 王世充找单雄信躲着罗成，罗成找王世充躲着单雄信。不提单雄信和王世充单表罗成正催马往前走，突然对面有人大喊一声：站住！罗成拢住丝缰，抬头一瞧，哈哈，原来是你。玉面罗成定计，要锁五龙擒拿武家反王。他正冲杀，突然对面一员大将横住去路。这员将金盔金甲黄战袍，掌中一口大刀。什么人？我乃罗成是也。你是谁？我乃南阳王朱灿。罗成啊，你不能赶尽杀绝，你可知本王的厉害？罗成一撇嘴，我没听说有你这么一号，你看枪吧。一个使刀，一个使枪，两个人站在一块儿。罗成枪急马快，心还狠，三划了两划了，咔嚓一声，用枪头上的五个钩子就把朱灿的左手二拇指三拇指给划掉了。疼得朱灿大叫一声，扔刀学马往西跑。罗成带儿郎随后紧追。那朱灿拔下肋下宝剑，有道是一将拼命万夫莫挡，劈叉扑着连砍带刺，勇猛异常，一直杀出重围，闯到西营门外。罗成后边紧紧追赶，追出七八里地。罗成纳闷啊，负责西边的大将是程咬金呢、他上哪去了？就在这阵儿，远处更梆梆梆，晃晃，天骄二鼓。罗成想，说什么我也不能放朱灿跑了，我在秦王面前说些大话，今天晚上要锁武王得洛阳，要是朱灿跑了，少一个哪行啊。追，朱灿你还跑得了吗？就这样，俩人距离越来越近，很快赶个马头相连马尾。朱灿一回头，罗成扑棱大枪直奔他梗嗓咽喉，扑啪，好吗，在那块开了个口子。朱灿大叫一声，当时滚鞍落马，气绝身亡。罗成说，儿郎们把朱灿的人头割下来待着。是，军兵割下人头，把血迹库了库，沾点土，随后拎着在罗成身后紧紧跟随。罗成学马往回来，这个地方南北各有一条大道，中间夹着一座山坡，山坡上有一片树林子。罗成走的是南边大道，正走着就听松林里有人睡觉。 我们这来回过冰，这么大动静还有人睡着啊？我看是谁。他用枪一弹马耳朵，马站住了。儿郎们，你们举着火把到树林里看看，什么人在那睡觉？哎，几个当兵的举着火把进了树林，到里边一瞧，呵，有匹战马拴在树上，鞍颤交环都卸了，有一个人喝醉了，躺在马鞍子上熟睡，嘴里还嘟嘟囔囔，不知道说的什么话。仔细看谁呀？正是程咬金。原来程咬金生点气，他生谁的气啊？罗成。他想，罗成啊，你心真狠呐！过去你跟单武帝闹过点别扭，你们俩是不对付，可是甭管怎么地，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上，你不该记仇啊。皇上有旨要恩收单雄信，你却非要把他置于死地，你办这事儿真叫朋友寒心呐、啊！你办事儿我不佩服，你叫我管正西我不管，我听你的，你爱锁武王不锁武王，我不请这份功。他离开阵地，弄点酒到树林里喝，喝够了躺那块呼哧呼哧睡着了。当兵的看清楚，出了树林赶紧禀报罗元帅，树林里睡觉的是程咬金程四爷，还直说梦话呢，可能是做梦的。罗成一提心里这个乐呀，好啊。他说什么家家卖私酒不犯是好手，到底他犯在我手里了。哎，你们进去把他叫起来。几个当兵的刚要走，等等回来，元帅还有什么事儿？你们把火把熄灭了，叫醒了他，他要问我在哪儿，你别告诉我在松林南边，就说我在松林北边，我好去截住他。哎，几个当兵的只留下一个火把引路，其他火把都熄灭了，二次走进树林。哈腰上前拍了拍程将军，醒醒呗。醒醒醒醒醒啊，什么事儿？程咬金从梦中惊醒，揉揉眼睛一看，面前是个当兵的。哎呀，好困好困。我说你是跟着谁的？程将军，我们是跟着罗元帅的，追南阳王朱灿，追到这儿看见您在这睡觉。哎，您可犯了军规了，这正西可是您负责任呐。啊，程咬金一听就毛了。哎呀，这是要我命啊。赶紧爬起来，他把马备好了，搬鞍上去。哎，我问你，罗元帅在哪边？在北边呢。那好，我往南去。他打马往南，刚走出树林一瞧，得玩完，罗成在那等着呢。他真会来事儿，忙陪笑脸。哎呀，罗元帅，我的老兄弟，刚才有一员大将，金盔金甲红战袍，胯下马，掌中大砍刀，从这头大道经过，我追他，追他一二不下道，一直追到这儿。哎，你看见那个使刀的没有？罗成哈哈大笑，程咬金，你别跟我胡编，什么假家卖私酒不犯是好手，我就知道你在这说梦话撒癔症呢，今儿给你犯在我手了，该当怎么办？老兄弟，怎么办？我是初犯呢。什么？初犯可以原谅啊？没听说过，按照军规就该斩立决。别，兄弟，我这脑袋要没了，你能瞧着你四嫂守寡吗？轻点罚。那你认不认罚？我先打听打听，认打怎么说，认罚怎么讲？认打公事公办，斩立决。别介，这认罚呢？认罚可太便宜了。据我知道，王世充和单雄信在一起，我想抓王世充，单雄信不能让，他要拼命，他 他一拼命，我还不敢下狠手，下狠手你就不高兴。这么办吧，你给我在前边开路，要是见着单雄信，你把他诱走了，我好锁拿王世充。拿住王世充，不但不办你的罪，还记你奇功一件，怎么样？啊？程咬金一听乐了，兄弟，你这么一说啊，我全明白了。合算你让我骗走单雄信，你好擒拿王世充，那太行了！行行行，就这么着了。俩人合计好了，程咬金在头前开道，罗成在后边跟随，一起返回唐营。二人进了西营门，正往东走，可是个巧劲儿，迎面正碰见单雄信，后边跟的是王世充。王世充对单雄信是真关心呢，远远的高喊：“妹夫啊，你站住！”单雄信根本听不见了，两眼发直，东找西找，找谁呀？罗成、李世民呢？俩人距离有两箭多地，程咬金打马就冲上了，迎住单雄信。哎，武帝，武帝！单雄信一瞧程咬金，气坏了，呀呸！程咬金问：“你干嘛催我呀？”我说：“武帝，你是不是找罗成？”罗成这小子真不是东西，太坏了。不但你生气，我也生气。你说你在洛阳款待我们无微不至，核算他在阵前让了三下，就算报恩了。这个白眼狼啊，我恨他！单雄信一听这话，心里多少痛快点儿。不错，我正找那小冤家呢。程咬金说：“行了，我跟你走，他就在北边呢。找到他，甭说你拿树砸他，我要不用斧子劈他，我就不姓程。”那好，既然如此，有请四哥头前带路。好了，跟我走吧。程咬金一裹里手凳马往北边去，单雄信一掰外手凳马跟着也往北去。其实罗成就在近前，有两个军卒撑开两面大旗呀，迎住了他。等单雄信走了，刷拉大旗左右一分，他提战马就拦住王世充：“站住！”王世充一看，魂飞天外，这心差点没蹦出来啊！啊，罗成！王世充吓傻了。罗成说：“王世充，你自立洛阳王，反抗大唐国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到了。哎呀，罗将军饶命！你千不念，万不念，念在前者，你们弟兄来到洛阳，我是百般款待。”对你的母亲和家眷也尽了孝心，现在我知道错了，我不求别的，但求罗元帅高抬贵手，把我饶恕了吧。住嘴！王世充，你不提洛阳还好，提起洛阳，气杀我也。杀五哥跟我是一个头磕在地下的把兄弟，是你千方百计笼络他，他才跟我们弟兄为仇作对。我们到洛阳是冲着我单五哥，跟你过不着，全饶啊！饶谁我也饶不了你呀！休走，看枪！说着，闪电伯龙驹就冲上来了，甩杆一枪。王世充无奈，荷刀要挂，哪知罗成使的是寸手枪，刀枪相碰，嘡啷一声，这枪又抽回来了，二次进枪，这枪尖带管弯的，加上二马冲力，扑的一声刺入王世充的胸膛。罗成后把一窝，前把一提，把死尸挑在空中，啪叽一甩，扔在就地。当兵的上前隔下头颅，打掉头盔，提起了法器，来到罗成近前。罗成说：“好，带上他，随在马后，跟我往前闯。”“是啊。”王世充手下亲兵卫队一看洛阳王已死， 急忙扔兵刃脱号坎纷纷投降。再说罗成带人往东杀，迎面又来了一家反王，谁呀？相州白玉王高谭胜。高谭胜说，小罗成，听说你手黑心毒，我不怕，今天我跟你拼了。说着马往前冲，手中大刀唰就劈下来。罗成举枪往上一撞，嘡的一声，用五钩枪的五个支子拖住刀头，运足全身力气往左边一掰，嘴里说声撒手。高谭胜真就听话，这刀就被人给夺过去了。高谭胜学马要跑，罗成马往前去，休走看枪，大枪一绕，对准高谭胜的小腹，噗的一声扎进去。随后啊，枪头在这一脚往外一带，高谭胜气绝身亡，死尸坠马。兵丁上前砍下首级，打下头盔，提法器，让罗成看后退到马后。罗成继续往前去，迎面碰上一个人，谁呀？正是王世充手下大将段达。俩人一交锋，一个照面，段达死在罗成手。这时罗成心中盘算，今天索拿武王，我一定要找到夏明王窦建德和他的元帅苏烈，他们兵发北平府，占据我的家。苏烈一箭射死我的父亲罗毅，他是我杀父仇人。他哪去了？他在营中找了半天，绕了多少弯也不见苏烈的踪迹。书中暗表，苏烈久经沙场有经验，他看破唐营有诈，根本就没有随洛阳王进唐营。一出洛阳北门，连他的主子大哥窦建德他都没告诉一声，便偷偷拨马溜走了。这是罗成来到了东边天骄三谷，在那儿又碰上一家反王，原来是曹州顺义王孟海公，打算呢闯东营出去，迎面遇见两员女将，大喊一声，孟海公站住，你还跑啊？孟海公一听这声音这么熟呢，带住思江回头一看，哟，哦，原来是二位夫人呐。谁呀？正是黑素梅白素花。这两人过去是孟海公身旁的女将。二位夫人，你们被擒以后，我以为被斩首，想不到你们还活着。黑素梅说，孟海公，实话跟你说了吧，前者我们是有意投唐，有秦王指婚，已将我们许配给尉迟敬德，现在也让你明白明白。 哦哦哦，是二位夫人有了安身之地，可喜可贺。如今我已然走投无路，还望二位夫人念及往日恩情，高抬贵手，把我放了吧。 哟，那可不成，罗元帅让我们守在东边，甭管是谁也不能放走。孟海公，你居然还有脸向我们姐俩求情啊？啊，当初也是我们有眼无珠，把你看成一个英雄，没想到你没安好心，家有原配夫人，还想把我们姐俩骗到手。多亏我妹妹留个心眼儿，才没被你霸占。你一贯打着反王旗号谋求私利，我们早把你看到了。 孟海公还说，哎，以前算是我错了，二位姑奶奶，求你们饶我一命吧。 就在这阵儿，罗成赶到，听孟海公正在那求情告饶呢，他在背后举起大枪，断喝一声，孟海公，你回头看看我是谁。孟海公猛一回头，罗成这枪扑哧一声刺进他的咽喉，当时绝气身亡。双膀一晃，唰，把孟海公挑在马下， 军兵上前阁下首级，拎着脑袋跟在马后。罗成一路杀来，是敌将詹生慈碰上王，他算了算，杀了朱灿、王世充、高谭胜、孟海公还有段达，五个人里有四个王爷，唯独没有找到窦建德和苏烈。这时天骄四鼓，罗成纳闷啊，窦建德上哪儿去了呢？啊，我怎么被绕住了呢？这窦建德是李世民的亲娘舅啊，没错，他准是到秦王大营求情去了。想到这儿，高喊一声：“儿郎们，随本帅往秦王营帐去也！”是，他们跟在罗成马后冲下去了。再说这一宝真让罗成押对了。窦建德被杀得无路可走，他抓住一个唐兵问：“秦王营帐在哪儿？”军兵告诉：“已经迁到营外东山坡。”他赶紧催马往东跑起来，来到秦王营帐外，守营的军卒拦住：“干什么的？别往前来！”窦建德说：“哎，自己人，自己人。不要开弓放箭，诸位，我叫窦建德，求见秦王千岁。烦劳你们跟秦王禀报一声，就说他的亲娘舅窦建德来了。”“哦，那你别往前来，你要见千岁，那好，先扔掉兵刃，让我们搜身。”窦建德扔了大刀宝剑，儿郎们上前搜身，却无夹带，才把他带进营门，来到秦王帐外，叫他等一会儿。这阵李世民正在帐中，由徐茂公、刘文静陪着义士等候战场佳音，一会儿一报，一会儿一报，都是喜报。忽然有人进来报：“千岁，舅爷窦建德在帐外求见。”李世民听了点点头，叫他进来吧。时辰不当，窦建德被领到帐内，这阵吓得脸都不是颜色了，浑身发抖啊。“世民呐，我的外甥，我来找你认错来了。舅家我帮办洛阳是大错特错，甭管怎么着，娘亲舅大，看在我和你母亲是一奶同胞的份上，你把我饶了吧。”李世民听了连眼皮都没抬，窦建德没招了，扑通跪下了，梆梆梆磕响头。李世民这才说：“您是我的亲娘舅，我不能不认，可先得说说这个理。当初您自立夏明王反杨广，我父王自立开唐英主也反杨广，这都是对的。现在大唐国建都，杨广一死，我娘已经成为正宫皇后，你就该卷起夏明王的旗到长安做皇亲国戚。你倒好，胳膊肘朝外撇，帮着洛阳王跟大唐国作对。哎呀，舅舅，我错了，你保住我老命就行。”“保命是小事，我说这理。”就在这阵有人进来报：“有元帅罗成求见。”窦建德一听罗成来了，当时面如土灰，哆嗦上了：“哎呀，世民呐，你可得保护我呀。”这李世民看看他的舅舅，瞧瞧外边罗成，心想这个事儿不好办。 听众朋友，由刘兰芳先生演播的评书《程咬金》就为您播送到这儿。接下来，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